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7月3号，在第1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那么，世界遗产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有哪些类别？中国最早入选的世界遗产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您一起走进世界遗产，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世界遗产专家、环球旅行家、专栏作家谭怀宇先生。欢迎谭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我是张欣。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请问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是下列的哪个国家？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是下列哪个国家 ？A. 埃及 B. 中国 C. 意大利 D. 加拿大。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说到这儿，这个题干啊，其实我们今天的嘉宾谭老师并不是很认同，他说世界遗产就不应该说是哪个国家最多，他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欠妥的。在这儿我们要问问谭老师，这种说法为什么不大好啊？ 是这样的，世界所谓的名胜地啊，那个海了去了，那么它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它是中间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个什么景，这个特色景观，而是世界遗产。首先呢，世界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属于全人类的，那之间彼此之间的比较呢就不好比。 就是这是我们共有的。 我们共有的 啊、 哦。另外呢，世界遗产它分好多类，比如说哈，有一个建筑它属于世界遗产一个，但是又世界上有好多地方，那个。它一个城全是世界遗产， 嗯，这一片都是， 全都是。因为像咱们中国万里长城、这一根儿，全是世界遗产，怎么比？ 长城文化带， 对对，然后呢，丝绸之路，这你有好多东西就不好比、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不好量化， 对，不好量化，而且这个东西是一种变化的。当我们站在人类的高度上的，全人类的高度上的时候，应该把世界遗产都放在心里边， 嗯， 它属于你，一切。都属于你。 嗯 啊，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其实有一种文化的自豪感，中国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世界遗产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题是这样的，提醒大家再去意识一下，也许您可能认为谭老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您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啊。如果我觉得中国有很多，我也觉得自豪，这也 OK 啊。是，包括我也觉得自豪，但是这个不矛盾的。 嗯，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而且这数字是暂时的， 对 啊，会变化， 是动态的 啊。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对，我们也没说答案是 B 啊，好多朋友选的都是 B。意大利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呀，原来人家是古罗马哈。这个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这个正确的选项，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就是世界上遗产，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埃及、中国、意大利还是加拿大？说到世界遗产啊，我们经常会看新闻啊，全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啊，什么样的这个景致它成为世界遗产了？其实世界遗产也有一个自己产生、发展啊，到现在普及的过程。那从什么时候真的有世界遗产了？它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大家如果想今天了解我们谈话内容的这个图片的话，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世界遗产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关乎这些有意思故事的这些图片。比如说第一张啊，这个图片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埃及的阿布辛贝勒阿蒙神庙。 对， 嗯， 阿布辛贝勒阿蒙神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是在世界遗产历史上，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二战之后嘛，就是现在世界和平了，于是呢，落后的国家都要发展经济。 嗯， 那发展经济咋发展呢？就比如说这个埃及哈，埃及去过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埃及就是撒哈拉。 嗯， 然后呢，这个国境呢也特别有意思，是直线， 是拿那个 非洲的，你发现都跟切割了似的。 对对对，原因是什么呀？原因它除了尼罗河这一根儿，这旁边有点那个绿色带之外， 嗯， 全是沙漠。全是戈壁，这个地方没有人生存是活不下去、 嗯、 所以它划国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整个就是一个尼罗河文化， 对， 尼罗河文明、 嗯、 啊，不是说文化，所以呢整个埃及文明七千年嘛，就是它这个文字最早出现在五千年前， 嗯， 五千多一点，它的那个古王朝，那么国际上一般认为产生一个文字的过程是两千年， 嗯， 于是两千年加它五千年，埃及就是七千年，而中国呢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呢是我们的那个文字、 嗯、 我们的甲骨文， 其实我们的文字产生的要比它晚，嗯 啊，对，我们的甲骨文距今是3300年，然后呢、 嗯、 往前再产生就2000年产生文字，一共是5000年、 嗯、 是国际上都是这么论的， 对， 所以那个比如说俯瞰整个我们全世界啊，最早的文明不是在埃及，而是在两河流域， 对，两河流域、 啊、 巴比伦哈， 对， 古巴比伦， 再早苏美尔 啊，苏美尔、 哎、苏美尔， 嗯， 嗯， 所以呢这个那些地方和文明当然都是世界遗产， 对 啊，所以又回归到世界遗产这个名词上，就是那时候没有世界遗产，埃及就想发展经济，怎么发展呢？它就一条尼罗河，然后这尼罗河呢这个几千年就是年年泛滥，它不下雨，到埃及就知道埃及照相那天永远那么蓝， 嗯， 一丝云彩都没有，因为人好多年没下过雨了，但是它尼罗河就泛滥，一泛滥之后它两边的土壤就特别肥沃， 嗯， 然这个时间跨入20世纪了以后呢，不仅需要这个尼罗河泛滥，还需要电， 嗯， 怎么发电呢？我们就会知道水库啊， 修个坝坝， 对，修个坝坝、 嗯、 然后呢当时他们的总统叫纳塞尔，于是呢就修这水库就叫纳塞尔水库， 嗯， 然后就设计，可是要修水库的话，咱们会知道咱们那个三峡不是修水库吗， 嗯， 上面就有很多地方就要淹掉， 嗯， 那当时这个埃及上面如果一淹的话，上头那一块地方可了不得，那地方叫努比亚地区，努比亚地区是埃及文明最早的一部分，非常的精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布辛贝勒阿蒙神庙， 对， 阿布辛贝勒小神庙，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世界遗产四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神庙的照片啊。这个神庙非常的传奇，因为它自此有了世界遗产， 对，有他有。 现在我们谭老师正在讲他的前世今生，不是要修这水坝吗？是吧？ 对对，修这个、嗯、这个大水库， 嗯， 修这坝，然后就把这淹了。那么，就是埃及呢想拯救这批古迹，但是他的力量不够，于是呢，他们在1959年的时候就向国际社会，那个就是倡议说，他们说这个努比亚地区的这些古迹不仅仅属于埃及，它也属于全人类，因为淹掉了以后不光是埃及，还有在尼罗河再上游的那个苏丹那个国家的有一部分古迹也得给淹了， 嗯、哦，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儿， 就像 国际社会呼吁、 哦、 因为这个拯救还是有个设想的， 嗯， 就是怎么把它搬上去，但是一个大神庙，这神庙很大呀， 咱说说这神庙有多大呀， 这个神庙的单体有多大呢，就是它高33米，宽37米，里边深度61米， 进深 是吧，进深61米， 进深61米， 然后这61米呢中间有两个就是有两道隔开了空间， 嗯， 太阳呢每年有两天可以从这个门口直射进这个 最里面 61米深的地方、 嗯、 每年只有两天，而且是太阳出生的那个时刻， 对，就古埃及人对于整个天文呐、啊、数学啊、 对 几何学的那个理解都 他非常发达， 嗯，非常发达， 非常发达、嗯，就是发达到我们不能想象， 无法理解。 对，发达到我们后来把这个那个移到100多米高的一个人工山上的时候，那个计算起来，我们发现就是现在这水平 算不过人家， 没算过他这个3000多年前的这个人， 对， 这就太让人震撼了，这事儿叫震撼。 对 啊， 我们说啊，这个神庙，它呀， 当时的海拔是比较低的，我们为了修这个大坝就得把它淹掉，而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啊，当时埃及人说了，这属于全世界是吧， 对， 我自己 世界共有，人类共有的遗产， 我自己搞不定它，我还必须修这大坝怎么办呢，所以就全世界帮他把这个神庙哎提升提升。当然它不是整个搬迁啊，刚才谭老师说了它有多大是吧， 对， 它采用了一种什么方式把它抬高了，然后给它高多少米，安在哪儿了。 因为这个神庙呢，刚才说过，它是在一个山崖上，这个山崖上呢，就是由于这个地方特别偏僻，那么在100多年前，英国人刚刚到那儿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这个尘土啊，这个就是全都给覆盖住了，底下有厚厚的尘土，那个。这是100多年前，那时候没有摄影技术。 嗯， 那么现在呢，有摄影技术了。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去了，我拍的这个照片呢，就是那里边的那个景象，就是 做完保洁了啊， 做完保洁特漂亮啊，嗯、这个包浆肥美，特别漂亮。 因为它是公元前1275年的， 1275年开始修的， 嗯， 然后呢修了些年份，因为这个这么大是。一下凿出来的、 嗯、 啊，所以那个技术含量特别高， 嗯 啊，那么就是这么大神庙怎么把它给移走呢， 对，这么大你端是端不上去的、哦、 对，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对这事儿有个认同，立刻就认同了，因为这个努比亚这个阿蒙神庙世界上影响力特别大， 嗯， 埃及离中国特远，离欧洲近呢， 对， 离那欧洲就差一个地 中 海， 嗯， 所以呢就是欧洲人早就去过那儿，对这个地方仰慕已久，所以他们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给予了特别就是 高的重视， 全面的响应， 嗯， 于是呢就有当时是意大利还有几个国家的那个联合的这个施工队到那儿之后就把这山给切了， 嗯、 哦，就把山给切成了262块，全是大石块， 就是解构了一下， 对，解构完了以后先切好了以后在哪儿堆着，然后呢算计好了这个修这水库、 嗯、 大坝到时候水有多高， 对，最高水位流出来， 于是在山顶上 嗯 建立起了一个人工山、嗯、 哦，就山顶上再堆点土，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就把这个神庙的一块一块的移到这个山上、 嗯、对， 然后再到那儿去后经过现代的比如说钢筋啊焊接啊、 嗯、就是内部拼插， 对对对，就是、 嗯、乐高了一下， 对，乐高，然后就做的，叫原物归位法。 对，我们现在看到谭老师手里拿到的照片啊，就是一个大的类似于起重机的这样一个构件，然后把神庙，因为它神庙前面是四个，我们说是叫拉美西斯 二世 啊，它咱们就一个神像嘛哈，可能就是供奉了一个大的，比如说石窟也这样， 对， 它不是，它弄了四个，都一样啊， 四身都是它， 对，四个都是它、 嗯、 F4 啊，这是四个人， 对， 然后呢，就是这个照片呢是一个大的，就是。一个机械的东西把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的这个整个脸切下来，然后再往上搬，他把整个这个神庙给他解构了一块一块编号，然后又把它堆放到了最上面， 是， 但是最上面可能也不够高度，我们又自己堆了点土啊加固，然后把这个神庙整体向上提升了， 对， 使它保存下来， 对， 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看到它， 就使它免除被水淹掉了， 对， 同时呢还有一个刚才说到一个阿布辛贝勒小神庙，那小神庙呢是给拉美西斯二世夫人修的， 嗯、 哦，那个小神庙离这原来有10公里远，现在呢把那小神庙移的离他100米远， 哦，你看这俩人还团圆了， 那当然 了，看起来更方便了也 啊，对啊，所以当时我去那之后， 俩人晚上都能一块散步了 啊，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所以那个这两个神庙在一起的时候。那游客就是到那之后是非常受益的， 捎带手就看了那个了， 对 吧？ 两边 要么还来个10公里， 隔一 百公里， 100米， 不是现在 原来10公里， 对，原来10公里嘛， 对，两个都是山崖上， 对，你跑个迷你马拉松才能去，迷你也不行。然后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 您发那个世界遗产四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个照片，您发神庙，世界神庙看不见啊，世界遗产，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阿布辛贝勒阿蒙神庙的这个照片啊，它是什么样子的，世界遗产这四个字。当然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我们说世界遗产当然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属于每一，不属于各个国家啊，但是您可以试着答一答，就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呀？ A 埃及，B 中国， C 意大利， D 加拿大。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问一下谭老师，您刚才说这个神庙它如此伟大，它已经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是谁修的？您说的这个神庙它是用于干嘛的？它是坟墓啊还是祭祀啊？ 神庙一定是祭祀的， 嗯， 因为要是陵墓的话，咱们知道那在那个 金字塔是吗？ 不是，金字塔是陵墓，还有一个叫帝王谷， 哦， 里边全都是陵墓， 哦， 所以埃及人呢，他相信这个，他做木乃伊嘛， 对， 他是只要是他这个遗体，他不就保存完好，他就认为他可以转世了。 埃及当时做过特别多的木乃伊， 特别多，现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能看得到。 对，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具体的原因啊，就是他很多都没有了。你知道当时拿破仑曾经送约瑟芬什么礼物吗？木乃伊， 木乃伊 就是装饰他的房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匪夷所思，但是他这 可能是个木乃伊的那个壳，不是那个木乃伊 那 个里面那个，不是那张， 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埃及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刚才说这个神庙啊， 神庙， 它 还说神庙 啊， 那个神庙呢，它是祭祀用的。 嗯， 因为就是当时为什么修这神庙呢？ 嗯， 是因为当时这个埃及呢，跟上游的那个赫梯人打仗，打赢了。赢完了以后呢，就是各民族都是这样的，全人类都是这样的，他要修纪念碑。 嗯， 所谓这碑呢，就是一个大的这么一个事件。 哎， 所以他就修了个神庙，然后呢，门口树立四个他的自己本人的这个神像。 就是他这个可进入式纪念碑。 一看完以后这么大， 嗯， 20多米高，这么大的神像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 嗯。 然后呢，这里边刚才说了61米深，一共是三个进深。 Oh. 第一个层空间，第二层空间，第三层空间。第一层空间和第二层空间呢，周围都是特别精美的石刻的那个算壁画吧，有彩塑，描述的都是拉美西斯二世带着军队出去打仗，那马跑的就是8条腿了，直接就跑得贼快。 它其实用一种艺术的夸张的手法， 对对对， 一个马8条腿，前四条后四条。 对对对对，就是对这个动感。 嗯， 然后那个拉米西斯二世也特别棒啊，就直接把对方的什么将领直接给擒住，就是高举着他的枪，那边已经倒下了。 对 啊，所以这个都看得到， 就描绘他自己如何如何的神武。 对 对,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在他里边一共有四个神，这四个神呢是太阳神，拉米西斯二世，阿蒙神，还有霍拉赫蒂神，也就是黑暗之神。 嗯， 那么这四个神是每年都要受那什么的，受供奉的，到这来做祭司的，所以这神庙是干这个用的。 哦。所以你说世界遗产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次这个神庙整体的提升搬迁。 对对对，这个事件让全人类认识到，那在你们国家这一个古迹，它不仅仅属于你们国家， 对， 它也属于全人类。 嗯， 所以呢有了世界遗产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后来就这个就是有各种有知识有境界的人凑在一起啊， 嗯， 然后就说这个光是人文的不够啊，还有一部分自然的呢，那一部分自然的也很伟大呀。 是啊， 于是就后来同时诞生了世界自然遗产。 对， 所以最刚开始的时候就两类，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在1972年的时候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了个会，定了一个世界遗产公约，全名叫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然后1978年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 对，那时候咱们中国还不在这个组织里头。 对还没有回归这个组织。所以呢这个1987年 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 嗯 啊，就是刚开始我们没有，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加入了，而且中国地方大呀， 对 呀，这个 我们遗产多呀， 对，我们这些东西够啊， 对， 就是。 所以当时啊，那一年1987年，我们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的都有谁呢？故宫、敦煌莫高窟、长城、兵马俑、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啊， 北京猿人遗址， 都是非常灿烂的 啊， 星星闪耀的这个熠熠生辉的这样的名字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啊，有双重遗产，它既是。 文化遗产 也是自然遗产， 它叫做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或者叫世界与文化混合遗产。 对，比如说泰山、黄山、峨眉山、武夷山这样的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遗产有不同的故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周口店北京人啊，北京猿人这个遗址，我们也可以让谭老师给大家讲讲背后的故事。还剩一分钟，我们把答案揭晓一下啊。就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我来。 好。 就是意大利。其实也就比我们国家多一个，是54个，我们国家呢是53个，这个是截止到今年的就是7月2号，也就是前几天。但实际上还是像谭老师说的，我也特别认同，这个其实不在多少，而在我们去好好的保护他们。 而且呢，我们要享受它。如果要是一个世界遗产不被我们认识，不能照耀我们的生命的话，它就是死的。而每个世界遗产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边让它长久的活着。 说的真好，跟第二段的结尾似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欣找的啊，我的太阳，意大利的啊。刚才有一句话，我就是上节目之前和谭老师一起聊的时候，他说世界遗产你要爱你就好好爱，其实他把它拟人化了，注入了无限的情感。究竟他是怎么爱这个世界遗产的？世界遗产里还有哪些故事？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九十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6868-5858。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岩桥路段持续车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车多，还有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上清桥行驶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走进世界遗产。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世界遗产专家、环球旅行家、专栏作家谭怀宇先生。欢迎谭老师。 米夏好。张欣好。我是谭怀宇。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出这样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是谭老师出的，他说他问大家，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是下列哪一个选项？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是下列哪个选项 ？A. 故宫 ，B. 吴哥窟 ，C. 卢浮宫。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节目组送出的一份精美奖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啊，世界遗产它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后来中国加入了这样一个组织，1987年的时候，我国的第一批著名的这样的我们说景点也好，文化也好，就入选了啊。当时呢是有故宫，有敦煌莫高窟、长城、兵马俑、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啊，北京猿人遗址。我们的节目几乎前面呢都有所涉猎啊，我们今天让谭老师给大家着重讲一讲这个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去过。 这事儿这样的，得用这个那个飞速的把这事儿讲一下，因为讲细了的话，这事儿就讲个俩小时。 您飞速的、简单的、有趣的讲一讲啊。 是这样的，那个在这个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北京西南周口店。叫什么龙骨山，对，周口店，然后呢在这儿发现了猿人。当时呢这个魏敦瑞啊，这个还有贾兰坡这些考古专家到那儿，还有外国人，然后到那儿发现了啊，这找着一个头盖骨，这头盖骨看着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一看这就是古人类的。因为 他是多少年前呢？ 当时他是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我上学时候都背过，距今40-50万年前，就是这个年份，但是现在呢，这更科学了，变成了20万到70万年，就更宽了， 对， 啊，但实际上还是说起来大，差不多就是40-50万年前，然后发现了这个头盖骨，且发现了牙齿。因为这个牙齿呢，就是所有的动物的牙齿呢，都是最坚硬，身体最坚硬的部分， 对， 最容易形成化石的，而且牙齿寿命问题啊， 对 呀，比如说咱们现在啊，每个人嘴里头，基本上来说32颗牙齿，然后分成一个十字，然后呢这个 对称的， 对称的，这个 这个一个区域是八科， 对， 这八科里头要跟牙科说医生说这就复杂了， 嗯， 但是里头基本上就三种牙吧，一种叫门齿切断的，一种是犬齿，就或者叫尖牙， 嗯， 就尖的撕肉似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磨碎式的， 嗯， 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后来就发现这个里头这牙不太一样。就是他那个古猿的牙跟咱们不太一样，咱们现在想都能想得明白。 对， 那个四五十万年前要是跟咱们一样，这个这 饮食结构也不一样，它都是高齿冠，因为那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它很有力量。 对， 嗯， 对，当时呢，因为在那儿已经用火了， 嗯， 那个发现了灰烬，然后呢说四五十万年前能用火，那就是一个很当时一个很先进的一个人啊，而且呢就是当时世界上没有比这早的，我们就认为这个最早啊，我们发现最早啊， 嗯， 然后呢中国后来又发现什么元谋人啊，蓝田人啊，好多人种就越来越早，但是呢这个化石呢在这个那个抗战期间呢离奇消失了， 嗯， 啊就是后来呢又找这个化石又重新挖，后来又挖出来其他的，包括山顶洞人， 嗯， 就是又是不同人种的，但是呢都很少，它不是连贯的， 嗯， 就是一两个，就是然后 它不是一个群落， 对对，不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连贯的， 嗯， 后来呢科学越来越发达，包括对我这个过往的环境都有那个有认识，因为地球呢就经历过很多次寒冷期， 嗯， 我们管它叫大冰期，至少一共有这么个五六次大冰期，其中最近的一次呢是 2.5 万年前到 1.4 万年前， 嗯， 在那个年代整个北半球的北部亚洲欧洲都是有厚厚的冰层，最厚的冰层达到五公里厚，达到五公里厚的冰层，这地方 就没法生存， 什么时候都活不了。所以在那个年代，猛犸象、披毛犀全是在那个年代死光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咱们当然知道，咱们这叫北半球，而且咱们北京那个北纬40度，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那个纬度。那个时代呢，就是想有生物，就是生物在这生存特别难。 嗯， 所以呢。有很多有一段时间呢是化石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年代都没有，所以证明北京猿人只是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 对，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人类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然后后来呢确定了它叫做直立人， 嗯， 我们的祖先叫智人。 对，我们的祖先来自于南非。 对对，来自于 非洲南部， 还不是南部， 嗯， 是在非洲，在那个东非大裂谷，在从那儿那个出来的， 嗯， 东非大裂谷，然后呢，这些我们以前呢叫比较解剖学，就是拿俩头盖骨一比，一看，哟，这北京猿人长了两颗大板牙，这两颗大板牙跟咱们现在中国人长的大板牙都特像， 嗯 嗯， 那叫铲形门齿，铲形门齿呢，这个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但是欧洲人和非洲人不这样，但不能拿这个来判断。可是后来科学发达了，我们现在有分子遗传学了，所以你测一个花几百块钱就可以测一下自己的祖先是怎么来的。 嗯， 现在这都是比较高的科技，且越来越便宜，然后测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样本越来越齐，就越来越准。 嗯嗯，对。 所以北京猿人就是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它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 但是它就是在好几十年以前那个年代它早。 对 啊， 我觉得 代表性， 嗯，我们今天聊的是文明啊。 对， 其实现在我们聊的是就等于是史前的文明，就历史人类出现之 前 的。 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当时看过一本书，也推荐大家看啊，这本书叫人 类 简史啊，作者是尤瓦尔赫拉利，他写的特别好玩啊，他就讲人类。 对对对， 比如说在大概2万到3万年前，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种， 尼安德特人。 哎，就是我俩是两个种啊，就不一样，就无法交流。 对， 然后尼安德特人其实比我们直立人 要壮 哦，然后他们的 脑容量还大， 抗寒能力还强，他们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就是北欧的部分， 欧洲。 嗯，但是后来这个人类就消失了，这个人种就没了， 慢慢就被干掉了。 对， 这没有 定论，就是说它到底怎么没的？ 有定论，这后来科学又发展 啊、 嗯，有定论的，因为啊，这个尼安德特人啊，这知识从哪来的？ 嗯， 博物馆。 嗯， 咱们明天咱们再说博物馆。 对， 这个博物馆里他给你解释了，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脑容量比现在人甚至还大，但是他呢是大脑没有咱们大，他小脑比咱们大。 嗯， 他的那个跑得快，视力好、 嗯， 强壮，什么都是反应快等等。 哦、 但是呢，他的脑电波不行，这脑电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事儿就是联想、 嗯， 咱们彼此之间交流。 情感， 对对对， 故事， 他不行， 精神世界， 他那个不行，他那个弄成一团队啊，都不能太大，他管不了那么多人， 150以上就玩不转， 还真是150这数 啊，对对， 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啊、嗯。然后有一个细节也挺好玩的，就是他们查这个现在欧洲人的这个 DNA 有3%是尼安德特人， 这个啊。是活的，就比如说你看的书， 嗯、 它是死的哈。 嗯， 我去那个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头就播这片子。 嗯， 上了一男的啊、 嗯， 他这个尼安德特人占1.02%，然后呢又过了一女的1.几%，又过了一大胡子，说他身体里都有2.几%，然后就问他你这个你感觉什么感觉？当时他也这个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但是采访他知道自己身体里尼安德特人的那个这个基因比例高， 嗯， 这个比例 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以前的科学认为直立人和智人是不能交流的。 对。 但是直立人和智人他们有共同生活这部分。 它是有灰色地带的。 然后呢就像什么呀，就像咱们一直认为马和驴生骡子，骡子无法延续后代，然骡子是可以延续的、 哦、 只不过它的比例是很低很低。 是吗？ 对，它 可以拷贝 DNA 的。 它拷贝它那个成活率很低很低很低、 哦、 而已。 嗯， 是吧、 啊、所以呢就是说直立人和智人中间是有基因交流的。 有的，要不会有那个 痕迹。对，要不然又不会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嗯， 包括那个不光是那样，印度尼西亚它有一种小矮人叫哈比人。但是它实际上有一个科学的词儿叫做佛罗勒斯人。 嗯， 啊，佛罗勒斯人在印度尼西亚查，他们那佛罗勒斯人的基因也高，而佛罗勒斯人都不是直立人的祖先，他是匠人的一部分。 嗯， 啊， 所以啊，我觉得每一个世界遗产啊， 嗯、 无论它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会给你推开一扇窗。比如说，离咱们很近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对， 你去之前，你可能哦，这是我们的祖先啊，可能哎觉得是这样的啊。但是当你真正走到那里，你可能就顺着这个脉络，你推开一扇窗，然后去找和它相关的这种衍生的信息和知识， 是 你的视野就开阔了。 我们的精神就丰富了。 对，刚才说谭老师说过一句话啊，打动我了。他说要爱你就好好爱，这可不是他说给他的另一半听的啊，他在说文化遗产。要爱你就好好爱。 对对对， 我们知道你也去过很多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啊。 对，我就好好去了。 好好去了，那我们就不送了啊。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喜欢嘛，就比如说有些地方哈，故宫，那每年不得去个几次。 哦， 然后呢？比如说，我在中国，我看那个世界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呢，宋朝的有，元朝的有，明朝、清朝全有，中国没有唐朝的世界遗产。 嗯， 那中国唐朝的世界遗产在哪儿呢？人家原来研究中国的唐朝的世界遗产，中国的唐朝都得去日本，去看京都。 嗯， 因为京都就是照着中国的长安和洛阳建 的。 嗯，然后呢？这城市呢，方的，九横九竖。 对， 东边叫长安，西边叫洛阳。后来长安，它的长安没落了，整个城市叫洛阳。所以你现在到京都，你看到洛阳出租车株式会社，看到洛阳小学、洛阳中学， 这不是河南洛 阳。对，你去京都，它也几条几条几条。 对对啊，它那个一条就叫 单，它也是仿制 单条。 嗯， 对 对， 所以最高的它叫九条嘛， 嗯， 十条就高铁站了。 嗯，对，就是我们说这个旅行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啊。 旅行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 嗯，对 啊， 其实我们的节目啊，打开文化之门，之前像张欣他们策划的节目，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文化的，当然都是文化啊。 嗯， 那一部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部分。那其实今天张欣也准备了一段啊，我们跳过那些世界遗产，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林林总总。我们以后可以比如说策划系列节目，让谭老师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啊。准备了这一段大家先听听啊，这是什么曲种，然后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的内容。不是特别长啊，一分四十秒的这么一段， 嗯， 我们让选题策划人张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这是什么曲种，他在说什么。 这是昆曲，也是我们国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头语人类口头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代表作。 嗯，昆曲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世界遗产更多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 的， 有形的，那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对，它主要通过人的生命来承载。然后这一段呢，它是取自于这个一段吉祥戏，就是经常是在演正戏前面的那段开场戏，叫《天官赐福》，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特别爱唱，唱堂会之前也爱唱这一段。这个曲牌是《水仙子》，它。大家可以听到就是非常吉祥喜庆的这样一种风格。 上周做了一期关于京韵音乐的节目，以前他们也来过咱们打开文化之门啊，就智化寺的，然后当时有一代一僧就说了，说这京音乐呀，听的不是热闹，是板眼。其实所有的传统戏曲啊，因为我不太懂，我觉得可能也遵循这个道理，就是听的是不是热闹，是板眼。我们经常说新书熟戏是吧，那评书你可能要知道它下面的情节是什么，可是戏曲你所有的你都了解，你完全知道，可是你还是爱看，你爱在那种城市化的表演里找它的节奏，找它的美感。 是， 嗯， 和京音乐有一个相通之处，京音乐有500多年了，这个昆曲呢，它是600多年，尤其是我们听的这段就是从明代的时候不变样的传下来的。 哦，也真的是不变样的传下来。 对，而且它就是北曲，在我们北方唱的这个风格是。 对，我们说文化遗产，一方面是我刚才比如说谭老师说的啊，能看得见的，有形的；另一种就是这样的，就是500多年它没走样，像京音乐一样，500多年它就500年前人家听的就是也是这样的，今天你也听到的和它是一首曲子。 对，而且它有代表性，所有的世界遗产都有一条叫做突出的普遍价值。 嗯， 突出的普遍价值就是因为戏剧在中国那么多种，为什么第一个是昆曲？它的意义重大， 是， 所以就是别人取代不了它。 对，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他正好是2001年那会儿入选的世界遗产，我当时还在学校里，我的感觉就是举国欢庆。那个，然后后面呢就是古琴，再后面的两个，一个是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和蒙古族的长调，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么他的共同的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很值得让人骄傲的。 嗯，其实今天张欣还找了一段，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啊。虽然节目所剩的时间不长，这是来自云南哈尼梯田的一首当地的曲子， 对， 歌曲是吧？ 这个是彝族的一个传统民歌， 嗯， 也是其实在这个非遗的这种概念刚刚出来的时候，它这个原生态的民歌也开始被大家关注， 嗯，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歌叫《金鸟银鸟飞起来》。大家可以听出这种音乐的色彩感觉啊， 对， 高亢嘹亮，似乎那阳光就洒在梯田上啊，闪出那样的反射出那样的光， 嗯， 具有那个地域的特色。 嗯，这个梯田也是这个自然世界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嗯， 特别美。就是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太阳照下来以后呢，这个梯田，咱们知道梯田吗？它是水田， 嗯， 然后呢，水田呢浇完水以后就像镜子一样， 对， 然后呢看这个梯田呢，正好是在一个高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就是叫什么观景台这种地方，往下一看，然后那个梯田上映出来就是天上的云彩， 对，天水之间那种美感就出来了，层层叠叠啊，来揭晓一下答案，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是故宫、吴哥窟还是卢浮宫呢？ 给大家说一下， 简单说，还有50秒。 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是故宫， 北 京故宫。 这个我们所有的听众都答对了，特别棒。 对，我们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自豪的。 因为他说宫殿建筑群， 宫殿建筑群 平面的， 对对。然后呢，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群是吴哥窟。 哦，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世界上，那个博物馆里开在宫殿里的世界遗产，那就是卢浮宫。 对，其实明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仍然是谭怀宇先生。明天谭老师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讲讲世界的博物馆。 世界的博物馆啊，能够走进博物馆里的人，真的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故事。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米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7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王磊。今天推荐给大家是我们酒庄的哥伦堡干红葡萄酒的12瓶。我先保证给大家哈，每一支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支酒都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而每一支酒都距离现在有到8年时间的2010年的好年份。 嘿，法国的这个原瓶原装葡萄酒，而且还有8年的这样的2010年的好年份。王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对，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这12支法国原瓶原装2010